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今夜私语时每天呢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主要交流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我们在节目中讨论或者是答疑解惑。那您可以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室。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啊，翻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哈，还有我们的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里，有几位朋友啊都抱怨自己的另外一半，说他不会做家务。比如说有位女士说我们结婚以后，我才发现我老公是一个一点家务都不做的人。你让他做一点家务，他要么就拖在那儿，他说哎呀一会儿吧，然后过一会儿你再提醒他，他还说哎呀这事儿回头再说吧。那么为这个呢，我们俩吵了不少架，可是到最后呢，活儿还是我在干，任何家务他都不喜欢。从早晨起来扫床叠被子到别说做饭、刷碗、择菜这种事儿，家里边拖个地呀、擦个桌子啊，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都不喜欢干。那么我们家里边条件一般，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要不一周请2个小时的小时工来帮忙做一下家务，但是他说不喜欢家里边有外人，而且他还不放心，可是呢他又不帮我干。现在的问题是我怀孕了，那么慢慢的渐渐的月份大了，而且医生还告诉我说一定要让我注意好保胎，有一些家务我就不太方便了，比如说拖地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包括到超市买东西拎回来啊，那些比较沉一点的重一点的东西，这时候他依然不帮忙，你让他做一点家务比什么都难。所以啊，我现在就特别痛苦，我觉得没想到我们相爱了一场，我们结婚了，因为一个家务事儿，让我觉得越来越看不起他，越来越不爱他。这是一位女士说的哈。 嗯， 我还看到上周还有一位男士也抱怨哈，他抱怨的是自己的女友，他说我们俩同居有2年的时间了，他说他是一个一点活都不干的人啊。以前刚和他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挺不习惯的，我觉得他把家里弄得太乱了。他是属于柜子里边的衣服不叠，堆在池子里边的碗不洗，更别说做别的了，就算是叫了外卖，吃完外卖的东西往茶几上一推也不会去倒垃圾等等这些。一开始我觉得我女朋友是娇生惯养啊， 当时也比较宠他，感情也比较好。但是后来去了他们家，才觉得他也没有啊。在他们家里边，他父母都是很一般的家庭，当然可能从小他妈妈能干，让他干的比较少。可是我这女朋友啊，现在越来越觉得懒，其他方面都挺好，每次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出门，然后呢在工作岗位呢也还不错，人缘也不错。你要说她懒，她就呲着牙冲你一乐，或者是向你撒个娇。一开始我也觉得还行，可是慢慢的我自己工作也特别的累，我回到家里特别喜欢，特别希望家里边能够清清静静，能够至少是干净的。但是如果我有三天不收拾，那么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基本上就无处下足了。所以我现在挺烦的。你说我们俩谈了两年多恋爱了，现在要和他分手吧，对他也不公平，而且谈了那么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觉得应该和他在一起，可是这个不做家务太懒惰这样的女人娶回家，我真的挺害怕的。所以这一男一女哈，他们都抱怨了，看来这个做家务是一件大事儿哈，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嗯， 其实呢，第一位他已经提出来了解决方案了， 嗯， 就是说他比如一周我找一个保洁啊来我们家干两个小时啊，她丈夫说不行， 嗯， 啊就这样好像不太适合，不愿意到陌生人到自己家里来啊， 嗯。 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俩人啊，如果你想改变他，把他改成一个哎呀做家务做得非常投入，特别喜欢做家务，我觉得这很难在短期内去改变。因为这种行为模式或者生活模式呢，或者我们叫一种生活习惯，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想在一年两年内把它给改变了，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 嗯， 但是呢，刚才我也说到了，他们提到的那一条，就是请第三方，比如我请一个保洁、一个家政，然后来我家里边，每周来家里边清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嗯， 啊，现在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双方都是有工作，都比较忙。 嗯。 都不是说有一个人就是在外面有工作，在家里面就当家庭主妇，我然后呢我来打理家务，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在外，这尤其适合在外头两个人都比较忙的时候，那么请一个第三方来给房间打理一下，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如果他俩纠结在你就要做家，就像那第一位女士说的，你要不做家务你就不爱我了，然后我爱你的程度也没那么深了，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怕这个问题给这个泛化了，扩大化了。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抛开这个问题，这个人除了他不爱做家务之外，其他的地方呢，我想还是比较让彼此感觉到喜欢的。 嗯， 但是因为他不爱做家务，现在比如第一位女士，我怀孕了，我这时候需要这个做家务，就意味着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关心，他对我的呵护。 嗯， 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本来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琐事啊，但是呢因为我捆绑了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情感，这性质完全就不同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做家务，就等同于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这性质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发展下去，那对他俩的这个情感的影响就会非常大。 嗯， 不妨用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可以请第三方的这个人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啊，其实我觉得你就一周找一个人来给你家里面一两个小时，我觉得一下人家专业的，人家很快， 嗯 啊，很快就把你收拾的利利落落的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很便捷的一种方式，能解决它就可以解决它，至少不会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化。一旦复杂化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可惜的， 嗯， 因为他们俩都不是因为感情有问题啊，仅仅就是因为这个家务事。啊，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妻子都已经怀孕了， 啊， 哈， 对， 那应该是很幸福的，期待宝宝的降临。 我觉得这是一条我要说的，但另外一条呢，我也想给有处在这样一种困境中的人，不管丈夫还是妻子啊，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你不要啥都干。 嗯。 啊，你爸为什么那个人越来越成那样了，啥家务都不做了？你像说吃了外卖之后，然后呢，外卖连那个东西连往垃圾桶里面扔都不扔。 嗯， 但他也并不是说他不会这样做啊，那就因为平常的话，他穿着你马上就把他收拾了， 嗯， 啊，你他随手丢的垃圾，你看不，你受不了，你随手就把他给清理了， 嗯， 那如果你要心里边如果做一个调整的话，你首先把自己管好， 有些东西你不去帮他干， 嗯， 不去帮他做啊。那么比如说啊，有的人甚至帮那个另外一半的内裤臭袜什么都洗， 嗯， 好了，那人家回家肯定是把袜子一脱，夸一扔啊，就躺在那啥也不管， 嗯， 是不是？那你现在不给他洗啊，尤其内衣内裤像臭袜子这些，你不给他洗他怎么办？ 嗯， 是不是？他难道天天买新的吗？ 嗯嗯， 啊，也不至于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做这样一种简单的就是调整，就是说不要包办一切，你成了冤大头， 嗯， 这方案觉得你应该那样做， 嗯， 直到最后就形成一种模式，那可能让这个做家务做的多的人呢，可能心里面更难受， 嗯， 就适当的放手一点，不要做那么多， 嗯，对，两个人啊，成立一个家，那么就会有家务。做家务这事儿，在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哈，好像很多人都会投诉，尤其是现在，一些特别年轻的小朋友们，那么爸爸妈妈可能还真是比较宠，所以爸爸妈妈把事儿都做了，好多孩子还真是不大会做家务哈。 对， 那你说扣子掉了不会缝扣子， 嗯， 这个一般来说在父母家里是吃完了饭，这个饭碗一推，爸爸妈妈都给收拾好了，买菜到哪儿去买都这个不太清楚，只知道这个饭是端上餐桌的那一刻就是热的，就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把它做出来还真不知道。有一些人在单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慢慢的有些人能学会炒一个西红柿鸡蛋， 主动会尝试， 对，但是有一些人是这个就是不断的叫外卖哈， 对， 就是这样的。确实两个人成立一个家，家务是一件不小的事情，而且我记得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资料，好像这个夫妻之间家务活伤害感情的真是占了不少数。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家务如果一个人不太喜欢做家务的话，那他也不太喜欢家庭生活， 嗯， 是吧？所以我说到这，我也给这些年轻的父母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也想说我的看法。其实我孩子，我女儿，我跟我爱人，我们就会讨论，她将来要嫁一个人，或者孩子要娶一个人， 嗯， 啊，那么如果那个人不会做家务的话， 嗯， 不会做饭的话， 嗯，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他在好多地方他就不太，尤其家里边的很多细碎的东西他都不太愿意去尝试， 嗯， 所以家庭那个味道就会比较淡， 嗯， 啊，所以一旦一个人会做家务的话，至少这个人感情是比较细腻的， 嗯， 啊，他不是那种粗放型的，对待彼此他也能够感受到彼此的需要，因为家里边尤其这种小的环境里边，对方有什么需要，那有的时候是很容易通过家务活动呢能够感受到对方彼此的， 嗯， 因为我们觉得人的相处就是彼此感觉到被需要，那种感觉会让两个人亲密感会更好一点啊。如果说一方被需要，一方觉得无所谓，可能时间长了就感情一定会出问题的。 嗯， 嗯，对，其实在生活中男人和女人他们对家务的这个抱怨是不一样的， 嗯， 一般来说那我们都知道女性其实她特别希望的是你能和我分担一些家务吗？ 不是让你全做， 我不是让你全做，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到超市买东西，你这个我去挑东西你帮我拎着，嗯， 对， 是吧， 你帮我推着车拎着， 嗯， 拎在后边， 对， 对，如果说你不会做饭的话那我做饭，但是你帮我收拾桌子摆碗筷，嗯，你帮我你洗碗，如果说这个家务事儿你不会洗衣服的话，那你会拖地，是吧？你会擦桌子。其实女生特别希望的是这个男人啊，他对，就像韩老师说的，他对这个家是热爱的。他回到这个家以后，他爱这个家，他愿意在这个家里边啊，把这个家打理一下，收拾一下，而不是说回来以后就往沙发上一坐，然后就问老婆今儿吃什么呀？ 对， 饭还没好啊。 对，袜子洗好了没有？ 对，我衣服我有干净衬衫吗？ 对， 明儿我要去谈项目，我有干净的衬衫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女人就会觉得，哎呀，这家务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男人呢，他好像是这样，男人他是觉得他的抱怨，他就是说，哎呀，我娶的这个老婆或者我的女朋友怎么那么懒啊？女主内男主外，你知道吗？ 对， 这个这是很多男生的一些很传统的想法，他会觉得家务事情就应该是女生来做，我呢是主理外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 传，这个时代变了，就是说不是这个男主外女主外的事，因为两个人都在外边， 对，两个人 都工作， 对， 是不是哪有这个谁主谁主内主外之说，是不是？ 对，倘若真是一个人完全全职在家，一个人这个全力在外打拼的话，那么还好说，对吧？因为大家有个分工。如果说大家都是在外面工作，然后都要是在工作八小时以后回到家里，或者用这个晚上的时间，用六日的时间来做家务，其实这个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下的。 对， 所以我们也建议谈恋爱的各位，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做会不会做家务，其实真的是 不妨去训练训练，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家政的那种班，是吧？有些尤其是这个对这个家务啊方面没有，其实家务有的时候其实也有技巧，整理东西啊，收拾东西啊，为什么现在有网上有直播收纳的，你教大家收纳方法的那些也挺吸引人，就家里面怎么样收拾，怎么样收拾会整齐一些又快，那就因为这里面是有方法的， 嗯， 不妨去学一学，是吧？从中找到一些乐趣，那个效果就会不太一样，它从另外一个层面就会增加彼此的亲密感。 嗯， 有的时候大家老觉得，哎，我们俩，四目相对，好像过了几年之后就没啥趣味了。没啥趣味原因就因为内容太少了。 对，您、说的对，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哈，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在恋爱当中，家务对方会不会和你一起分担？你希望对方怎么样和你分担家务？这是值得考察的一项。 对，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方面多一点探讨。 对， 那么别说我们俩一下子，我们因为谈恋爱，各自可能还都住在各自的父母家，或者各自有各自的居住的环境哈。那我们对对方是不是做家务我们没有留心过，或者我们没有特意关注过，突然有朝一日我们结婚了，大家第二天早上醒来就会面临着这个家里边昨天的茶杯还放在桌子上，对吧？那么今天大家在哪里吃饭，家里边两天如果不打扫的话家就已经脏了， 对， 那么谁来做被子，起了床被子谁来这个收理收拾，这个床上谁来整理等等，这些就一下子就是问题了，对吧？ 对， 看着脏衣服，一个星期脏衣服就已经堆成小山了，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家务事情，是一对恋人你需要了解对方的。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去想就能解决，就是说咱也不说就是说非得去谁去做，有的时候你去开动脑筋的话，我比如我遇到一对小夫妻，他就因为觉得洗衣服的问题是个矛盾啊，然后呢，洗衣服还得从洗衣机里面，现在虽然有全自动的了，然后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然后再去晾， 去晾， 这样，然后 这都不行啊！ 啊，对，觉得这个再整理起来，因为每一个晾子还得在每一个衣服再撑起来，然后这个过程， 嗯， 啊，尤其是又晾好之后还得再收起来，啊，这是这个过程。啊，后来他们最后讨论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挺好，就是，哎，他们买一个带烘干的洗衣机。就那一步就省略了， 嗯， 就洗完之后直接这衣服好一拿出来就可以叠好就可以放好了，哎，他们俩皆大欢喜，觉得挺好啊。我还有一对朋友，他们是老觉得就是说洗衣服的时候，哎，家里边衣服要分类洗，他分类就一个洗衣机啊，你要买俩占地方啊。后来他们现在真是物产丰富，哈哈， 嗯， 后来他们就网上看到一个两层的那种洗衣机，正好分开了。 嗯，对 啊，对，那这个就是大家在想办法， 嗯， 是吧？并不是说啊，我非得就洗衣服这个事儿，你不洗，你不那样做，你就不爱我，你就不尊重我，然后我们就没法过了。 嗯， 其实这里面方法很多，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硬件的这种改变啊，啊，包括这个请一些家政啊到自己家里面来去做，像这些东西不是我很困难的，往往就是大家一根筋杠在那儿了啊，就慢慢就升级了啊，就是说升级到你不爱我，我不爱你。那么被抱怨那一方就说，这是小事，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是不是？ 对， 你就几分钟就把它做完了，我又不擅长啊，这多好啊，是不是？你擅长做那个，然后你就多做一点，然后等等等等，这个就慢慢就升级为，就有的时候因为家庭冲突这些小事，就是说这个琐事啊，它慢慢就会升级为爱与不爱了。你是不是尊重我？你是不是伤我自尊了？ 嗯， 这问题慢慢就弄的就不知道是啥事儿了。 对，慢慢就把是问题变大了， 就不知道是啥，就不知道这啥原因起来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冲突就是，他俩本来是因为一顿饭，有一个人多放了一点老抽。 嗯， 啊， 这因为这个两个人觉得你之前什么炒菜你炒成这样看着黑黑乎乎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稍微放下，老说上一次放你不是觉得挺好吃，这次你怎么这样了啊，就吵吵都开始吵到了，你早都对我不满了，然后你那一次我买衣服然后之类的啊，就说了好多漫天，说了说最后两个人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要离婚，我早都看你不顺眼等等类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你帮他冷静，帮他们俩去沟通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俩冷静下来觉得原来我们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就他多放了一点老抽而已，冷静下来觉得这是个啥事儿啊， 嗯 啊，结果就一下崩到那么远啊，就是最后就不可收场了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尤其夫妻之间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个事情伤了彼此真的是太冤枉了，我彼此都觉得太冤枉了。 对、 啊、 您说的对，就是彼此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冤枉哈、 嗯、 因为一点家务事情，当然不是一点的家务事儿，是个不小的事情、 嗯、 但是韩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事在人为，只要我们想积极解决我们就能积极解决， 对， 我们想出办法来这个家务活，嗯， 有的时候你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就他就得做，就想了这一个办法、 嗯、 他要不做就是这个事情没法解决了、嗯、他要做事情就解决了，对方呢偏偏说我不习惯做我就不做， 嗯， 这就问题就成死结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你稍微往外边稍微探索一下，脑力激荡一下，就会发现方法不少。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丈夫问到的问题，他说和妻子呢，他们在半年之前办了离婚的手续，因为两个人只有共同一套房子，那这套房子呢现在也不大好卖，所以呢他们就商议好说这个房子呢两个人分开住，他说是因为自己对不起妻子然后两个人才离婚的，两个人没有孩子，结婚6年的时间了，过去感情挺好的，后来确实是感情很糟糕到了离婚的地步，但是我这个前妻呢是一个性格比较刚烈的人，我们俩现在住在一套房子里，我前妻从离婚的第二周开始就让人在中间砌了一道薄薄的隔板墙啊，进门各走各一边，那我们也就没有了明亮的大客厅。最重要的是我其实挺小心的，我一般如果交往了其他人啊，我都是在外面不会带回家，但是他呢常常会带男的回来跟人家说说笑笑啊怎么着啊，我知道他可能是诚心气我，我心里也真的是特别生气，但是两个人谁让两人住在一起呢，我知道他可能是特别的恨我，他是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哈、啊，怎么能解决这个矛盾呢，大家虽然离婚了毕竟过去曾经在一起啊，现在还住在一个屋里有点别扭，而且他这么报复我对他其实也不好啊， 对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也很多啊、 嗯、 第一呢他报复你，那你当然你自己这男的也说了嘛，这位男士也说了自己有错在先，是不是，人家现在就是故意来报复你，那你也知道，但是我想这男士也知道了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上杆子跟他对着干啊，你报复我我报复你，好，你带男的回来，那我也制造一些声音也带一些女士回来啊，管他是女朋友还不是女朋友、 嗯、 我就是为了跟你对着干，那这事情就会升级会越来越糟糕，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那么好的办法就是说他现在人家处在情绪当中来去报复你，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可以暂离，等你听到当你听到对方那边有男士，人家跟男士回来，你可以离开啊， 嗯， 你可以出去散散步啊， 嗯， 是吧，你听眼不见心不乱啊，是不是啊，这是一种方式，就是说保持距离会让你免受扰动啊、 嗯、 另外呢我觉得你对你们的将来怎么看，这个男士也要考虑一下，你有错，那么这里无论是什么原因啊，这两个人最后还是住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啊，那就说明你们俩还是 如果要真的是苦大仇深的话，可能就恨不得每天都不要见面了，是吧？肯定距离要保持很远。但是你们俩既然还愿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尽管中间隔了一道墙，但说明你们俩还是有机会去重新面对你们彼此的感情的。我觉得可以，这位男士可能需要去做出主动一点，可以主动的跟妻子、跟前妻去沟通一下，是不是？啊，你对我，我们有的时候啊，人家明明是报复你，明明对你不满，那你不妨去直接跟他说，你是现在做这些是报复我，我做的原先做的不对，你现在正在报复我，我很难受。你把这话说出来，别让人家报复半天，你蛮不在乎，这是会让前妻更恼火。是吧？ 您说的 对， 对， 就是 对你，你让他知道你这个报复，其实我其实挺难受的。那这反而你前妻就会不会去那样做了。 哎， 啊， 您说的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办法，不妨去试一下。 对，另外就是，确实，如果你有错，比如说他说是因为我有错才离婚的哈，那么有错是不是曾经道过歉？是不是让对方知道自己错了？ 对， 是吧？ 有的时候人说你嘴上认错。你心里头或者你的言行之中让人家感受不到， 嗯，也不行。 对，就像我们说道歉一样，哎，对不起啊，啊，那人家一听你这话就像敷衍一样， 对， 那你说的十遍也没有用， 对对对， 是吧？我觉得真的东西呢，真诚的东西是能够打动人的，就是你那个真诚的向对方来去认错，这是对方绝对能感受到的。 对对， 好多就是因为表达的不真诚。 对，是的，嗯，您说的对。那另外就是还能想什么办法呢？假如你们这个房子可以把它租出去， 对，这也是个办法。 对，拿着那个租金两人分一分，各自你们再去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对， 是吧？ 对， 就好了，大家就是不住在一起。因为如果真的已经离婚了又没有再复合的可能，这真的是一份折磨。你其实他报复着你，他心里也很难受。他之所以报复你，是因为那份气还难消， 恨 意还在，嗯，对，也很难受哈。好，谢谢韩老师。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在几分钟之后，您可以关注我们同名微信号“今夜私语时”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和我们的节目联系。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 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语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大家每次在节目里呢，可以提出自己的情感问题，也可以听到其他的听友和网友他们给我们发送的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主要内容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就是来解答解释，或者和大家讨论探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的困惑问题，恋爱婚姻种种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在我的这个微信工作微信号里面有一位女听友哈，她说我老公出轨了，但是他从来都不跟我沟通，还怪我把他闹得满街都知道了。现在呢，我出来打工了，他把我的微信都删了，那我也没办法和他沟通。您说这样的人啊，其实我早就想和他离婚了，您能帮我教育他一下吗？我只要和他提到这事儿，他就装聋作哑不做声。我有他的微信名片，我把微信名片给你们，你们加他，你们跟他聊聊，你们教育他一下啊。他那个出轨的对象啊，也是我们一个村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感情。我说如果是真感情就离婚吧，可是呢，他把我的微信删了，又不和我沟通，哪怕离婚也好啊，我不想这样拖着呀。 嗯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让我们来教育另外一个不在现场的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难了。 嗯，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两个人的情感出问题了，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 啊，就是那个人那么决绝的把你的微信给拉黑了。拉黑之后呢还不给你办离婚的手续。那是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你们俩肯定还有一些未了的事情没有解决。如果那个人真的跟那个人好得不得了，那人家肯定就结婚了，离了婚就结婚了，本来也幸福去了，是吧？他之所以不跟那个人就不跟你离，又不跟那个人说结婚，那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很复杂的事情，有可能更现实的因素都在权衡。 对， 另外呢 可能沟通也有问题。 因为沟通的问题，比如说这位女士说这位男士出轨了，还在抱怨他，你弄这个事儿让满城风雨啊，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我非常不高兴啊，不高兴，一怒之下我把你给拉黑，不跟你沟通，不跟你交流。 嗯， 他的这种不沟通不交流呢，我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就他不敢面对，啊，如果不给你微信拉黑了，然后你天天就要去跟他论理，而且他知道他没有理，他跟你无法沟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已经到这一步呢，不妨去跟这个人呢，既然微信见不了，那至少可以见面吗？啊，至少可以见他的家人吗？啊，等等。既然已经满城风雨了，那你也这个，既然这个人这么在意 你已经把这些弄满城风雨了，那就不妨跟对方的父母啊啊聊一聊，跟大家共同的都认识的朋友，比如第三方的人聊一下啊，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谈这事到底咋办，你是愿意跟我过还是不愿意跟我过，然后咱们做一个了断。我觉得好多事情都在于呢，你带着气的话，带着愤怒的话，可能没法沟通啊，只能是说平心静气的，我们俩面对未来怎么办。 嗯 啊，如果两人一坐下来就开始指责啊，你过去对我怎么怎么样，我出轨了也是你造成的，然后呢女方又抱怨男方等等，相互抱怨的话，指着过去，那最后两个肯定闹越闹越难受啊。如果大家面对现在啊，然后呢朝向未来来去看，我们俩以后离也好，在一块也好，我们俩怎么过。 嗯 啊，那这样我觉得不至于两个人闹到这种地步。 嗯 啊，至少你知道有一个结果，现在是没有结果啊，他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两个人就架在这儿。所以另外一个途径，我觉得但双方先冷静下来，比如说你找不到他了啊，他把你微信拉黑了，好了， 嗯， 那你能不能坚持一个月， 嗯 啊，跟他断绝任何联系， 嗯， 你试试看，那个人可能会毛， 嗯， 是不是？因为你突然消失了，你有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就是我突然没有任何反应了，你坚持一个月两个月试试看， 嗯， 反正你也找不到他了嘛，他还不跟你联系了啊，那你就彻底的跟他断绝联系，你看试试看，如果那个人愿意跟你重续前缘的话，或者重归言归于好的话，他会主动联系你， 嗯 啊，如果他要不想的话，那就更坚定了你的决心了。 嗯， 是不是？ 如果你要真的想离婚的话，其实他直接不和你联系了，你还能想到一些办法，比如说他的身边 很 亲近的亲人啊、朋友啊，你递个话过去。 对， 但是现在就是 甚至还可以起诉离婚，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对、 嗯， 但是听来你还是想让我们劝他的，你是想让我们劝他跟你沟通这个离婚的事儿呢，还是想让我们劝他能回来呢？ 对， 如果想让他回来，不是我们劝。而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嗯、就是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们要怎样的未来，你自己要想好。 对， 那么他为什么会和你闹成这个样子，可能有他人品的问题、 嗯、 也可能有他对婚姻他自己的这个包括他的道德底线的问题，那么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关系问题。 对， 是吧？ 你看有的人为什么出了轨之后还好像得理不让人一样， 嗯， 好像妻子把这事弄得满城风雨，那个出轨的人反而还表现得很硬气、 嗯、 啊！我觉得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那个出轨者本来他就偷偷摸摸的，不是光明正大的、 嗯。 好了，现在一弄得他一下子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了， 嗯， 他反而就破罐子破摔了。 哎，对，他反而就觉得 对，反正你 无所谓了， 现在都知道了， 嗯 啊，是吧？我原来对你还有所顾忌，现在既然大家都知道，我对你不再顾忌了， 嗯， 是吧？还存在这样一层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要重新的坐下来，重新去面对，重新去谈啊。 嗯， 我刚才教的那个办法也是一个办法啊，跟断绝一个月跟他的联系，你试试看， 嗯 啊，如果两个人真的有缘的话，或者说重新想开始的话，一定会有再有连接的，不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没了，这个人 对 啊，不可能的。嗯， 您说的对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那这位呢，嗯，遇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啊，我现在心里边特别特别的乱哈。他说是因为我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男孩子哈。 嗯、 他说我是在。一年多以前认识了相亲的这个男生，觉得见面我认为他对我还是满意的，因为他对我很好，但是聊天很少，那我们也会约着吃饭，见过了几次，因为工作他去了异地，后来呢我主动了一次和他聊天，当然后来他也有主动的对我和我聊天，但是他并没有确定我们的关系，我觉得太磨叽了，再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了。那么大约是在一年以前，我去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找他玩，他也接待了我，等我回去以后呢，他也开始主动的和我聊天，就这样一直到现在，但是他依然是不提出我们是否在一起，我们是否能确定关系，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比如说吃饭 住宿都是他主动，都是他掏钱，知道我不舍得买的东西还给我买，吃饭呢也会点很多让我多吃，出去玩还给我背包，我订的宾馆不好他还给我换，坐公交没坐一会儿他就让我下车打车。我说我朋友的男朋友睡在了我家沙发上，他说很介意，但是都是我去找他玩，他并没有主动。有一次呢，他说他一直不相信我是专门去找他的，而是有事顺便去看他吧。如果他出差来我这儿也会找我，只是这样。那么就在前一阵子啊，我还是发了一段话向他表白，他没提那茬儿，回了一个别的话，我很生气，我就再没有回复。几天我没有发信息，他也没有主动的联系我。以前三天不发他就会主动发来信息，就算是没得说也要发一个表情。不过呢我觉得最近我们的聊天频率确实是少了，我就是想让你们告诉我他是怎么想的呀，到底是不是要和我走到一起呢？我感觉他很保守，30岁没有什么恋爱经历的男生，但是他人非常好，我跟他再说话他肯定也会回复我，可是我就觉得那就没意思了，我是想改变现在这个关系嘛。他比较宅，感觉生活只有工作那种，我都纠结好几个月了，我怎么也打不破这种关系啊。 我觉得如果要是弄不清楚的话可能要纠结更长的时间，就是说首先他们的这种恋爱呢是一种异地恋，两个人不在一起，而且你们俩仅有的那种相处的机会，那么我想异地恋都是这样，大家有见面的机会的时候呢都想把自己最光鲜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啊，不会说把我最不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因为毕竟是在分隔两地啊，所以我就在他们俩之间呢虽然好像相处的时间不短，但是彼此了解的程度很浅， 嗯 啊，就是没有，而且这个男士呢已经女士很主动的表白了啊，要建立关系，男士已经非常明确啊，或者说很含蓄，他的这男士的不表态啊，不表态呢无非就是两个信息，一个是我委婉的拒绝你， 嗯 啊，另外的是我没有想好， 嗯 啊，但是呢我倒是觉得呢因为这是男女想法可能不太一样，男人往往可能很现实在这个事情上，女人在谈恋爱这个时候是很浪漫的啊，我们俩异地，然后他又对我那么好，每一次来的时候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哎呀这个人真可靠真好， 嗯， 但男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不是个坏人的话，他可能会想着，哎呀我们俩异地分隔两地，我们俩将来要真谈恋爱的话，真要结婚的话，这很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对 啊，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啊，那我如果是这样想的，你也那这位女士也不妨，那个和盘托出，直接的跟她说一下，你是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啊？你不答应我，是不是因为你考虑到异地恋，然后有各种各样很现实的问题？你直接去问她，看她怎么回复啊。 嗯， 如果她连这个都不回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可能是在拒绝你， 嗯， 可能是在委婉的拒绝你，因为毕竟你们俩是，异地，而且是通过网上来这样去聊。啊，对这个人具体他其他的那些信息你是不是掌握的很多呢啊、 嗯、 或许这个人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也在谈着呢啊、 嗯、 等等，这个都不太清楚啊、 嗯、 就从一个旁观者来听的话，我觉得你们俩还是了解的程度没有那么深， 嗯 啊，我们说一般谈恋爱啊，我们要表白，比如说建立关系啊，你看他谈了这么久没有建立关系啊，建立关系这里头还可能会讨论到将来，如果不建立关系的话，比如说讨论一下未来的生活，啊，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婚姻生活，包括养育孩子等等这种话题谈得多一点，那你对那个人就会了解得更多。 嗯， 但他俩的这种进程呢，好像仅仅停留在谈恋爱的前半程，甚至还没有开始， 还没开始，对 啊，是吧？ 嗯， 我觉得还在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还是继续的去了解对方、嗯、啊，把你想知道的问题必须去猜，不如直截了当的去问他， 对 啊，把他逼到死角，你回答我， 嗯，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去，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想让一个人回答你问题方法也很多啊、 嗯、 比如说有开放式的回答，那你想收集更多信息，你为什么不回我话呀啊、 嗯、 那现在也可以封闭式的，你事先给他设答让他来选 你不回我话是因为你还没考虑好，还是你在拒绝我？ 嗯， 那选一个。 嗯， 是吧？啊，每一次都让他选，那最后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了。啊、 对，我们真的给你猜不出来，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时。 下面还有一位，这位呢是这样说，我和我先生都是独生子女，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而且他的家乡比较落后。两年前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父母反对过我们，他先跟我分手，然后又回来找我，我们还是结婚了。我把家乡的好工作辞了，跟随他，因为老公的工作性质，现在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暂时生活。最近他有合适的机会可以调到我的家乡工作，我非常高兴，可是他迟迟不做决定。他说他家的父母不让他以后定居在我的家乡，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以后还指望他回到身边养老。另一方面，他自己对南方有感情，也不是很想去北方。我听了他的想法后，一方面觉得他定居在我家乡后离他父母远了，他父母说什么也不来北方，是对他父母不孝顺了。而且呢，我们也有儿子了，我想以后我的孩子离得我俩远了，心里是挺凄凉的。但另外一方面，一想到我的家乡比他家经济条件好多了，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回到北方。当然我还在想，是不是他对我的感情不够深，所以他不肯为我来到北方呢？其实这些矛盾顾虑我在结婚前都想过，但是那时候觉得即使他给了我承诺答应我回到北方，最后又变了又能怎样，所以先结婚再说吧。再说了，难道男女双方不是一个地方的就不能结婚吗？和朋友诉说，他们都怨我婚前没有决定好，现在自找苦吃。所以我想跟你们说一说，到现在我们俩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很没有安全感，我们两个人该怎么处理到哪里定居的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一样。像他说的有一个话很重要，就是说哎呀，觉得有些问题就结了婚之后就可以解决了啊。那结了婚之后你看的确没有解决。 嗯 啊，我觉得这是，咱先不回答他问题，就是说，给那些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呢提个醒，就是说，别奢望着这个人结了婚之后啊，或者说你跟他结了婚之后，你们的状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尤其是属于个人的原因或者很客观的那些东西，很难在短期内去改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要想处理这个问题呢，已经结了婚，已经结了，然后事实已经出现了。这个时候你去抱怨过去啊，我之前没有考虑周到，这些通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我的建议还是向前看啊，管他有没有房子，因为没有房子事实啊，啊事实。然后呢，那你就可以跟你另外一半，跟你们俩来共同来讨论一下，啊，共同来讨论一下孩子上学啊。那你没有房子，现在比如说你户口在哪里是吧？孩子上学怎么上？你可以把这些很具体的东西呢罗列出来，两个人一下去解决它。哪一个更便利，哪一个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啊等等。我觉得你把这些去面向未来去考虑问题的话，可能大家的情绪化的东西会少一点，可能会更加理智的做出一些选择。但如果你们俩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哎呀的过去啊，你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你要听我的就怎么样，那种东西真的让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没有意义。 对、 啊、 就是如果说 就是面对现在啊将来。 如果是这样说，比如说你看，我为了嫁给你，我都舍弃了我父母，然后到你们家来了，现在连个房子都没有，我那么没有安全感，我还怀着宝宝，你还不跟我去北方，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你就想你自己，你就是特别的自私。如果这样说，那两个人就是没法儿， 就没法生活了，就没法，这个选项就马上就变得，我们说妥协就是说你不能把对方逼到死角， 对， 是吧？你当初在做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来到他这个地方， 嗯嗯， 那为什么你选择呢？是吧？啊，并不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条件，以后 啊，他对你不好的时候拿出来说，你看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然后你现在不对我好一点，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你当初既然做出了这种选择，那你就坚持你的选择， 嗯， 啊，并不是说有房子啊才有安全感。我们觉得，所以说房子给人带来的安全感，那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心理感受。 嗯， 那现在很多房子，有人有很多套房子，仍然没有安全感。 对，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个事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不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它就不是一个事儿，啊，是吧？你们俩结婚了，虽然没有你属于你们自己的房子，但你们仍然有地方住。 嗯， 啊，你看国家现在政策还鼓励大家租房子呢，是不是？那也不见得是一个坏的方式。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在这种生活当中朝前看，啊，既然当初做了这个选择，就不要后悔自己这种选择， 嗯， 去现实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啊， 嗯， 并不是说现在解决方法就是你要回到我们家， 嗯 啊，正好，啊，我父母也不想让我来这边，你就回到我们家，这一切都解决了。 这就是个不同的角度，啊，就是妻子看，觉得哎呀，我的家乡，比如说经济条件更好， 嗯， 可能其他方面也不错，孩子将来在我那边，如果说读书啊、受教育啊，孩子的成长环境应该也都更好。 嗯， 在这边呢，什么都没有，这是妻子的看，但是丈夫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丈夫那是他这个从小生长的家乡， 嗯， 他的那份感情和妻子是不一样的。 嗯， 他对家乡的感情，以及他对父母的这个责任和态度哈，这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无解，是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去沟通和商量，而不是用我刚才说的，我刚才学的那样的方式，那是一种情绪，坏情绪在沟通哈。 对， 就是真正两个人好好的谋划这件事情。 对，就 是 说那哪怕我们分居，两地分居，是不是， 嗯， 为了孩子或者说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先暂时的分居， 嗯， 这也是一种方法。 嗯 啊，你过来几天，我过去几天，咱们两边都可以有生活的地方， 嗯， 让对方彼此熟悉一下， 嗯 啊，不一棒子打死说你必须要过到那边，以后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嗯， 是不是？这样反而各退一步的话，可能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嗯，有一位男生问我们哈，说这个我和前女友，我们俩处了5年的时间啊。处了5年的时间，我心里边都已经认定了我们俩就是一对儿。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对其他的妹子有啥想法，也有人家其他的女生在这期间对我有过那些比较暧昧的表达表示，但是我都觉得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虽然对女朋友很好了，挣钱多一半也都给她花，自己其实花的很少，对她呢也是铁了心的，然后跟老爸老妈也都讲了他将来就是老婆，我爸我妈我们呢也都特别努力的为未来的生活做着一些打算和准备。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其实是个挺简单的人，但是还是让我感觉到我的女朋友出问题了。后来才知道她背叛了我们的感情，她和一个比我小5岁比她也小2岁的男生在一起了，而且她跟那个男生关系已经不一般了，他才告诉我的。在那之前，他真是太能装了，一直都装着很纯情的待我。当我知道了他的背叛之后，你们也能想象什么心情。我说的这些都是5、6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我肯定是特别特别的难受。我一直压着没跟我父母说，和前女友分开了，因为不想让我父母觉得难受。我也没告诉周围的人，因为周围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俩就是一对儿。我要告诉别人，突然俩人就完了，我还得跟人解释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心情解释，所以我跟谁也没有说。前两天他突然约我要见个面，我说我不想见面，他说无论如何见一见吧，他有话跟我说，我就去跟他见面了。结果他告诉我说，他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不开心，他觉得可能是他和我在一起时间太久了，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他愿意有一点新鲜的内容，所以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他现在可以离开那个男生，还想和我在一起。我心里边现在就是不知什么滋味，我明知道不能让他回来，因为他下一次还有可能找新鲜感，可是我又觉得他离开我 真的是我现在长这么大生命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儿了，怎么办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内心的接纳程度了。 嗯， 就是说事实是你的女朋友出轨了， 嗯 啊，背叛了你，不忠诚啊，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这些背叛，那么受伤的那个人他想重建对那个人的信任，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你们俩以后要再相处的话，你得想想看，你们俩如果要和好的话，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一个地雷啊、 嗯、 以后每一次遇到矛盾的时候你都会拿出来啊，去用这个事情去说你这个女朋友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那你这个真的是把你逼到了一个墙角啊。你既然这个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你看他是这位男士很好面子的，这个女朋友呢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他跟所有人都没有说啊，自己一个人在扛着这些，因为他怕别人知道了自己的女朋友啊竟然背着自己去做了那件事情，他觉得自尊心是很强的，受不了啊、 嗯、 我觉得他一个人扛下来并不是说他理解了女朋友，而是说呢、嗯、或者说他自己找到了一个什么出口，而是完全自己把这个就像哑巴吃黄连一样啊，这个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啊。他现在是一种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呢，你女朋友回来了，这是不是能够把你内心的苦都给消解了呢？我就消解不了。 嗯 啊，这是这位男士需要去面对的。因为女朋友又回来了啊，他并不能够把你内心的原来承受的那种苦给消解掉。 嗯， 那么既然如此，那你就要慎重考虑跟他再相处下去的。哪怕女朋友这样说了啊，跟别人对比之后还是觉得你好， 嗯， 哪怕他这样说了，但是你自己真的要去评估一下你到底有多大的包容， 嗯， 你能不能够去包容。 嗯， 如果不能的话，那就不要开始。 对，你 不要在第二次开始，如果第二次开始的话，那你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是的， 那个伤害就是叠加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去好好的掂量一下。 嗯嗯嗯，相交了五年、 嗯、 遭遇了这样的情感上的痛，这就是可能年轻的生命中最重的一份痛了。 对 对，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才几个月的时间。 是 嗯，而且可能这一生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还都会有一点隐隐作痛，但这个痛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减弱的。 对， 那么两个人要不要再在一起，我们特别难评估的是你的女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 是， 你了解，那么这个事情可能最后还得交由你来看你们会怎么样。 对， 嗯，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大家听到的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来交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为什么我在